北京。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继续播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听王瑶的文学评论，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欣赏根据法国作家缪塞的剧本《罗朗·萨丘》改编的戏剧故事。 去年是著名作家汪曾祺逝世20周年，出版社借此机会印行了大量的汪曾祺作品选集，一批学者也撰写了新的研究文章。相对而言，汪曾祺可以说是读者最熟悉的当代作家，其语言的精到，文体的纯熟，故事的新奇，都令读者沉醉。下面我们就一起欣赏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研究汪曾祺的文章，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让我们把汪曾祺放在当代文学的大视野中重新进行审视和认识。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汪曾祺先生辞世20年以后，其创作和文人生活几乎成为一种传说，这足以显示经过一段时间的历史化论述后，汪曾祺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相对于同时代作家而言，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对汪曾祺的评价几乎没有太大的分歧。这种原则上的一致并不意味着没有如何阐释汪曾祺的问题，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创新论述汪曾祺的思路和方法仍然有很大的空间。汪曾祺20世纪40年代出版了《邂逅集》，50、60年代也偶尔发表作品，京剧《沙家浜》等更是给他带来了声名。但汪曾祺作为文学家的独特个性和文学史意义的凸显，则是在发表小说《受戒》之后，因而我们既要顾及作为整体的汪曾祺，更要重点探讨80年代以后的汪曾祺。在小说之外，汪曾祺的散文也延续和拓展了他的整体风格，作为副文本的文论是理解汪曾祺创作的重要参照。汪曾祺在80、90年代的创作和文论涉及到当代文学史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遗产、新文学创作的关系、当代文学与政治、现实、生活的关系、文本形成与作家文化心理的关系、个人生活方式对创作的意义等等。如果从宏观着眼，我以为汪曾祺的意义首先在以自己的方式衔接了文学的旧传统和新传统，于断裂之处联系了文学遗产。汪曾祺在语言、文体等方面的建树与现实语境、文学潮流形成了一定的反差，从而和其他当代作家相区别。汪曾祺保留了已经离我们远去的士大夫特质，其个人生活方式对创作亦产生重要影响。汪曾祺对传统的理解、选择和转换，对如何建立当代文学的文化自信仍然具有启示性。我想在这样的思路和方法中重读汪曾祺，并讨论涉及到的当代文学的相关问题。 汪曾祺1979年发表了《骑兵列传》《塞下人物记》，这是他从60年代到80年代的过渡。1980年、1981年，汪曾祺密集发表了《受戒》《异禀》《岁寒三友》《寂寞和温暖》《天鹅之死》《大闹济世》《七里茶房》《故里杂记》和《喜》等。 这些小说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主潮中显示了巨大的反差。如果借用汪曾祺的小说片名来表达，不妨说汪曾祺以他的异禀取胜于文学界。在相当程度上，汪曾祺作为小说家的意义是在这两年完成的。此后汪曾祺也有《八千岁》《袁志秋形状》《故里三陈》等小说，以及结集在《浦桥集》中的散文，但这些作品只是汪曾祺风格的循环和巩固。当汪曾祺不断积累他的特色时，批评界也在不断地深化对汪曾祺意义的认识和阐述。从80年代开始迄今，批评界确认了汪曾祺的重要性时，他将很长时期被冷落的旧文学传统和40年代新文学传统带进了新时期。异禀的重写以及源于43年前的一个梦的受戒，已经暗示了汪曾祺与三四十年代文学的关系。汪曾祺写作对现代汉语的意义，也有研究者注意到了汪曾祺与赵树理的关系，并在推崇民间文化相同点上重新理解五六十年代文学的意义等。重读汪曾祺集中在《晚翠文坛新编》中的文章，我们就会发现，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年对汪曾祺小说散文的理解并未超过汪曾祺自身的论述，而汪曾祺的自我阐述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批评家对他的更为深入的探讨。其实汪曾祺并不是一位以理论见长的作家，他的一些重要观点和论述在不同的文章中不时有些重复，他的文论更多的是带有中国传统文论的特点，在文体上也是文章一类，他使用的比较多的一些概念和范畴直接接受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影响。确实，汪曾祺的文论和他的创作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阐述系统，这在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可以和汪曾祺媲美的是孙犁先生，当代作家有很多创作谈，如果与汪曾祺和孙犁相比，高下立判。 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可以说是汪曾祺对自己创作路径、特色、追求的基本概括。而现实主义和民族传统的融合则产生了抒情现实主义。我在此择要分数如下。在《晚饭花集》自序中，汪曾祺谈到了他的小说的渊源。我写短小说，一是中国本有用极简的笔墨描摹人世的传统，世说新语是突出的代表，其后不绝如缕。我爱读宋人的笔记甚于唐人传奇，梦溪笔谈、容斋随笔记人世部分我都很喜欢，归有光的寒花葬志、龚定安的记王隐君，我觉得都可以当小说看。第二是我过去就写过一些记人世的短文，当时是当散文诗来写的，我一直以为短篇小说应该有点散文诗的成分。他将吊人的孩子、职业和求雨等归为介于散文诗和小说之间的短文。在另外的文章中，沈从文又说到了他对宋词的喜好以及词的抒情给他的小说带来了隐隐约约的哀愁。1986年在汪曾祺自选集自序中，汪曾祺明确地说，我的散文大概继承了明清散文和五四散文的传统，有些篇可以看出张岱和龚定安的痕迹。在1988年《浦桥集》自序中，汪曾祺说，看来所有的人写散文都不得不接受中国的传统，事情很糟糕，不接受民族传统简直就写不好一篇散文。不过话说回来，既然我们自己的散文传统这样深厚，为什么一定要拒绝接受呢？我认为二三十年来散文不发达，原因之一可能是对于传统重视不够，这是讲当代散文与传统的关系。 语言问题也是汪曾祺谈论的重点，他将语言视为小说的本体。在小说的散文化中，汪曾祺说，散文化小说的作者十分潜心于语言，他们深知除了语言小说就不存在了，他们希望自己的语言雅致精确平易，他们让他们对于生活的态度字里行间自自然然地流出。照西方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注意语言对主体的暗示性。在这极短的篇幅中，汪曾祺完整地概括了他的文学语言观和自己的语言特色。汪曾祺一方面不断阐述他的小说散文与传统的关系，一方面不断强调自己的创作不仅不排斥西方影响，而且吸收了西方现代派小说技巧。他不赞成别人把他的创作纳入乡土文学的理由之一是， 有些人标榜乡土文学在思想上带有排他性，即排斥受西方影响的所谓新潮派。我并不拒绝新潮。这些重要的表述与汪曾祺逐渐强调当代文学与西方打通并吸收现代派手法的认识有关。1991年，他在汪曾祺自选集《重印后记》中提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问题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继承民族传统与接受西方影响，而二者之间并不矛盾。汪曾祺甚至设想，如果再写作十年，他将更有意识地吸收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汪曾祺自己有非常大的抱负，希望自己的小说不今不古不中西，其实这是难以做到的。或多或少纳外来于传统的汪曾祺，其作品仍然是中式的。我在这里讨论的重点并不是在文本分析中呈现外国文学对汪曾祺的具体影响，而是想说明在跨文化对话关系中讨论民族传统文学遗产仍然是不能放弃的视野和方法。在当下的文化现实中讨论文学的文化自信需要这样的视野和方法。一方面，我们需要将文学置于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脉络之中，另一方面又需要考察文学与文化发展的外来影响。 好了，王瑶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文学评论，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我们先欣赏到这里。汪曾祺能够被广大的读者群接受和喜爱，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一般读者是难以说清的，而文学评论家的任务就是要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把这个问题回答清楚。从王瑶的文章中，我们了解了汪曾祺的小说既与同时低矮作家不同，又与传统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特点。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文章。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继续欣赏根据法国作家缪塞的剧本《罗朗·萨丘》改编的戏剧故事。昨天我们欣赏了这个戏剧故事的上半部分。16世纪公爵亚历山大·德·梅迪西统治着佛罗伦萨，公爵的专制统治激起佛罗伦萨公民们的不满。罗朗索和沙维亚梯是公爵的两位弄臣。事实上，罗朗索对公爵的专制统治极其厌恶，他隐藏起自己高尚的品格，伪装成公爵的鹰犬，从而取得了公爵的信任。但佛罗伦萨的其他人都痛恨他，公爵霸占了西堡侯爵的夫人，但又看上了罗朗索的姨母。他交代罗朗索为自己牵线。请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这几天无耻的公爵在玩腻了平民女子和其他的豪门贵妇后，竟然看中了洛朗索的姨妈玛丽。冰清玉洁的玛丽和母亲一样，为洛朗索的残忍缺德痛苦不堪。她那憔悴的面容在公爵看来是一种从未有过的绝世美丽。为了得到她，公爵三番五次地催促洛朗索为她牵线。倘若玛丽姨妈遭到羞辱，自己亲爱的母亲还怎么能活在世上呢？非杀死这无耻的公爵不可了。这样不但可以救出玛丽姨妈和菲利普的两个儿子，还可以彻底把佛罗伦萨解救出来。在刺杀公爵之后，洛朗索将把希望寄托在共和派贵族身上，由他们建立起来的共和国自由的旗帜将高高飘扬，到那时他死而无憾。可是他也深深地了解，无论是共和派还是民众，其实都将无所作为。他谋杀暴君也许对祖国毫无用处，天主听到他的刺杀声也许根本就不会回头，但无论如何要试一下，用亚历山大的坟墓考验一下人性究竟有多大力量。